电话400-606-1039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伏枯树叶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叫上他拉班儿，手里把小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。左边开着花匣子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北侠唐云交给徐芳满身本领，可以说倾注了最大的心血。徐芳要有个三长两短，老头那是受不了的。今天听长茂这么一说，唐云这心就一动，最后北侠唐云点点头，好吧，恭敬不如遵命。不过我把丑话先说到前边，我是70-80岁的人了，就即使我出头露面，也未必大获全胜，也未必对你们有什么好处。假如我要不行或者败了，你们别埋怨就行。这什么话说的，老英雄您别太客气了，现在事在紧急，还得求您赶紧动身。好，我这就安排安排。老侠客一点手，把侄子紫面天王唐文豹叫过来，让唐文豹看家，自己马上起身。唐文豹把嘴一咧，叔叔，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什么事儿？是这么回事，我呀是井底之蛙，没见过大天人，是不是您带着我去，也叫我开开眼见见世面。您说我老看家望门有什么出息，万一我还需有点用处呢，叔叔您看怎么样？哎，长茂挺喜欢这唐文豹，知道这小伙子有能耐，两人打了个平手嘛。长茂也仅说好话，老人家带着吧，我们那也不多这么个人吃饭，对不对呢？这是笑话了，哎，还领着他得了。大伙一求情，老侠客点了头了，好吧，那就叫贾氏弟兄替我看家，在我到后面准备。书说简短，北侠唐云把应用之物全准备好了，包裹叫唐文豹背着，把家里做了安排，这才起身跟众人赶奔前敌。郭英高兴啊，先得派人回去告诉朱元璋和元帅徐达，要隆重接待，这是救星。有人骑千里马回连营去送信儿去。单说朱元璋心如火急，就盼着二哥的喜信儿。元帅徐达也愁眉不展，原因是什么？受伤的众人已经昏迷了数次，奄奄一息，眼看命都保不住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正在发愁的时候，送信的人回来了，把唐云出头这个事一讲，众人无不高兴。朱元璋派徐达代表自己接出去5里地，不管是文官还是武将，衣冠整齐， 鼓耀喧天，鸣锣打鼓，在这迎接北侠客。两六人站的跟人墙一样，正中央是一条街道，远远的就看着胡德海舔着肚子陪着一位老者并马而行，来了来了，放炮，叮当当叮当，欢迎老侠客，欢迎北侠客，叮当噼啪噼啪噼啪噼啪，又是鞭又是炮。北侠在马上一看，颇受感动。哎呀，老头一想，朱元璋这么对待我，大伙对我抱这么大的希望，我要不能给解围办点什么事儿，空有其名了。老侠客确实挺感动，胡德海也觉得挺美。老人家看见没看见，这都是接您的，哈哈哈哈，往里请往里请，一直来到御帐前，朱元璋带领御林兵在此恭候多时了。那朱元璋多会来事儿，抢步起身把北侠的马匹拉住，老人家姑，这厢有礼了。北侠一看，那就是皇上，穿的戴的跟别人也不一样，五官貌相也不同，赶紧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，撩衣服跪倒在地，陛下在上，罪民罪该万死，我一步来迟。哎呦，老人家您怎么说这话，赶紧请起请起，哈哈哈哈，往里请往里请，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，把老侠请进金顶黄罗帐。朱元璋在撤座相陪，把元帅徐达叫过来，所有出面的人物大官全给老侠一一做了介绍。北侠见完礼重新归座，朱元璋传旨设盛宴款待。但是北侠一摆手啊，朱公且慢，咱不再吃也不再喝，我听二王千岁跟我说了，有十几位上将身受重伤，我放心不下呀，我先看看病人这个伤究竟到什么程度。哎呀，老人家风尘仆仆还未得休息呢，我看不急。不不不，救人如救火呀，再耽误就不好办了，既然我来了，这哪能不看看。大伙儿一看老侠出于至诚，不便勉强，陪着来到后帐。等来到帐门这儿，老侠给一提鼻子，哟，臭味难闻呐。迈步来到里头一看，并排十一张床，在床上躺着十一个人，头一个就是金锤殿下朱穆英，二一个宝枪大将张兴祖，老侠客都分不出是谁来了。当然了，他也不认得，不过这些人都一个模样，头如麦斗，连五官肿的都看不出来了，就是嗓子眼儿咕噜咕噜还有那么一点气儿，要不跟死人是一样啊。北侠唐云围着病床转了几圈，仔细检查检查伤症，最后一皱眉，长吟不语啊。朱元璋可着急了，老人家您看还有救没有？哎，朱公啊，您还不明白，这绿林的人练武的都有个毛病，都想蝎子粑粑独一份，自己打的必须自己治自己配药，像这贺萧也不例外，既然他打出这种东西来，他就有解药，非得他的药 能治这种病，别人有劲儿也使不上。要那么一说，这些人性命休矣，不，还有缓。主公放心，这不是我来了吗？也不是老朽说句大话，借晚间夜探苏州，我先把解药给倒出来，有解药，这些人的命就算保住了。老头说完了，众人又回到金顶黄楼上，设酒宴款待。在酒席宴前，北侠唐云一边吃着，一边跟朱元璋商议：“主公啊，今天晚上我夜探苏州，我打算办两件事，第一取解药，第二样我看看什么样的毒葫芦，能把它弄出来就弄出来，能把它毁坏就毁坏，您看怎么样？”“ 太好了，您是侠客，久经大敌，经验丰富，您看怎么办好您就怎么办。”“ 好吧。”话说一定了，一直到掌灯的时候还在这吃喝的，朱元璋陪着。这人就不一样，有些将官还有些文官在旁边陪着，一边看唐云一边心里的好笑，心说这世界上真怪啊，个头够的五官端正的人反倒没什么特殊能耐，你说这唐云跟这徐芳也没什么区别，那脑袋亮的跟瓢一样，头发都秃没了，就这个人就能帮咱的大忙，救大伙破苏州，这玩意不是玩笑。有的人认为着，大概年轻的时候北侠唐云行，现在上了年纪也就空有其名了，大家窃窃私语，有的指手画脚，暗中都乐。唐云是干什么？那老头眼睛毛都是空的，用眼睛往下一看，哦，明白了，瞧不起我，看我岁数大了，其貌不扬。哎呀，这些人的眼光真俗气呀。嗯，老头心里就坐了劲了，我非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让这些人看一看。但在心里的坐劲儿，拿起酒斗来左一盏右一盏他就喝开。朱元璋还不好劝，心说这老头见酒如命，喝的太多了不能耽误事儿吗？想劝一劝，这话又说不出口，显得多小气。朱元璋心里头着急，等到定更天左右，北侠唐云把二臂一伸，妥了，老朽酒足饭饱，哎呀，不忙不忙，文报啊，什么时候？叔叔，定更天了啊，早呢。在我打一盹睡，他要睡一会儿，说着他往桌子上一趴，可能没趴利索，呲溜出来到桌子底下去了。文武一见哄堂大笑，心说这种人还能办事儿，把朱元璋也闹愣了，闹了半天这是酒包，你这多耽误事儿，快把老头在桌子里抻出来吧，准备张床让他睡。等有人过来一撩桌子帘往下再一看，唐云是踪迹不见，哪有人？长帽里头，哎呀，来无踪去无影啊！这老头什么时候溜达了？大伙儿这才知道唐云不是一般的能耐。咱们话分两头，单表老侠客因为心里挂着道劲了，故意在人前卖弄了一手。等出离了金顶黄楼帐，出了朱元璋的连营，直接赶奔苏州城。 老头施展的是陆地飞腾法，12个字的跑字功，来到苏州城外，也就是2更天左右，老头停身站住，把自个儿的衣服收拾收拾，袋子紧了紧，百宝囊拽过来检查检查，看看里边应用之物带好没带好，一看全都不缺，这才放了心，2次起身到苏州城下，越过护城河到了城根这儿，抬头往苏州城上一看，可了不得，苏州城上是密布岗哨，5步1岗，10步1哨，串串蜈蚣灯点着火把，城头上有气死风灯，那上头说话走路都听得清清的，就听有人不断地说，精神点啊，大伙谁也不行打盹啊，大敌当前，王爷有旨意，元帅有令箭，在哪一块出了事要你们脑袋，精神点，常溜达溜达，是考令，咔咵咵咵咵咵咵咵，呀，北侠唐云一看还不好办呢，这要往上一窜，进城是不成问题，一旦被他们发觉，连喊再叫多有不便，最好让他们不知道才行。有了，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，拽出个小瓶来，这瓶有1寸多高，小白玉瓶，把盖打开，往手心上倒了3丸红色的药丸，这药丸也就像人丹那么大个，用手指盖把它扣住，然后把小瓶带起来，对着这城头上用2手一捻，这玩意可好了，往上一捻，弹起来有几丈高，那位说这什么东西，这是绿林人特需的东西，叫以火流光，那小丸用什么药配制的这我也不清楚，见风就着啊，放出绿色的火光，城上的军兵正说着话呢，注意啊，谁也别打赌，我什么来，甩脸往空中一看，唰唰唰3道绿光，这怎么回事，等众人一抬头往空中看的时候，北侠唐云就利用这个空隙施展蝎子道爬城，眨眼之间到了垛口，一翻身进去了，等众人一看火光也没了，大概眼差了，要不就是流星什么玩意儿，再往四外看什么玩意儿也没看着，唐云夜已偷偷地进了城了，老侠个心中好笑，顺着马道下了城，来到苏州的街里，要讲的这个地点他太熟了，因为唐家寨离着苏州不远，从年轻的时候自己就从这儿渡过的，大街小巷胡同哪个宅子通到哪儿，他是了如指掌，等进了城，老侠一想，我上哪儿去呢，到王宫，哎呀，王宫太大呀，没什么用，他又一想，既然这驸马贺萧把众人给伤的，不如我到驸马府看个究竟，另外我那宝贝徒弟还有没有，压在什么地方，我也得把他查明白，他一计算的时间挺紧张啊，我要不紧忙活这事还不好办呢，等天亮了行动多有不便，想得着他晃身赶奔驸马府，这贺萧就住在西关里火神庙的隔壁，这北侠唐云也知道，到了驸马府的门前，影到黑暗之处打凉棚一看，驸马府的门前灯光明亮，是戒备森严， 徐罗宾舔胸叠肚，挎着绿裤子弯刀，手中擎着长矛大戟，来回不断的溜达，咵咵咵咵咵。他再一看，府门紧登登的关闭了，从正门是进不去。他一搓身，绕到驸马府的西墙外，这个地方比较僻静，看到胡同口左右无人，掌身一看，这墙可够高的，足有一丈五六。老侠客往后微微退了退，往下一哈绳，嘿，脚底板沾地，噌，飞身行上了大墙，用胳膊肘挂住墙头，闭呼吸，慢慢的长身躯往院中观看。他一看呢，下边正好是驸马府的花园，枝叶茂盛，有那么百十来棵大树，影幺幺看着还有凉亭，摘耳侧听没有人走动。他掏出一块问路飞黄石往地一扔，啪嗒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趴着墙头一听，底下没有人，另外也没有狗，这狗这玩意儿最讨厌，你看不见它，它看见你汪汪一叫就麻烦了。这飞黄石就起问路的作用，一听没有动静，老侠放心，掌身双腿一飘，噌，落到院内，施展自己的能耐，走宅过院，探听消息，探来探去，他就走到后面有个地方叫五云轩，他就见五云轩灯光明亮，里边有说话的声音。老头迈步上了台阶，转过曲栏，趴在后窗户这儿，用舌头尖点破窗户纸，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往屋中观瞧。他一看，这屋可真宽大，这屋里的摆设也好，是金碧辉煌。老头无心看着屋的摆设，他往正中一看，坐着一个人，这人长得挺带劲，二十挂零的年纪，面如银盆，两道浓眉，长得是个标准的美男子，头戴软包巾，身披团龙袍，腰系金带，青缎厚底的靴子，骑着靠碗茶，在这个人的左右还坐着几个，上垂手有一人，中等的身材，面如黑锅底，腰中悬着宝剑，下面坐着个出家的老道，看这意思能有70岁左右，背背宝剑，手拿拂尘。老侠客一看，都认得，正坐那白脸的小伙就是驸马贺萧，上垂手那黑的个就是赛张飞的张九六，张士诚手下的元帅，出家的老道赛张良的张和变，张士诚的军师。不知道他们记忆什么呢，要知心腹事，单听背后言，北侠把耳朵贴在窗户纸上听着，哎，听得挺清，听张九六正说呢，驸马，这事儿就这么决定了，你不必犹豫了，干脆派人把他收拾了就得了。嗯，贺萧点了点头，我也这么想的，自从把他抓住之后，这小子铁嘴钢牙呀，什么他也不承认，打得死去活来，我看这人也没什么用了，正想请示王爷的旨下怎么处理，既然大帅捎了信儿，今夜晚间要了儿的狗命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